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9集。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呢？下。因为慕莹的事，慕南去学校有些晚，第一节课正好是班主任的课，对方并没有为难他。第一节课下课，班主任拿着一张物理卷子把慕南叫到了门外。 这是这个星期物理竞赛班的题。 班主任笑眯眯地说道。 啊，你拿回去看看。 慕南手指动了动。 老师，我已经退出竞赛班了。 你表姐前天特地找了，帮你重新报了名。 班主任把卷子塞在慕南手中，声音依旧很和蔼。 嗯。原来你是秦冉的表弟啊，难怪是一家人。他跟我说了，你完全能跟得上。这学期就一个月了，你上不上课都没事，忙自己的事去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你跳级的事儿。你表姐说，她到时候看看你的成绩，教导主任那边她也去说了。这件事，我都交给她管了。当然，你要不服气，你去找你表姐。啊，还有件事儿，你物理这么好，你表姐物理应该也不差吧？ 班主任背着手，心情十分好的往前面走。班主任忽然想起了最近学校一直关注的问题，有些好奇的又停下来，看向慕南。慕南不知道秦冉什么也没有吭声，就做了这么多。听到班主任的问话，他不由伸手遮了遮眼睛，轻声开口道。 如果没猜错，他物理才是所有门课中最好的。 班主任眼睛一亮，学校老师现在分两派，一派是秦冉物理也超好，一派是秦冉物理不错，但没有数学那么好。眼下看来，这两人是表姐弟，慕南物理这么好，秦冉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。高考前，他们高一高二的老师开盘赌局，他得来盘大的。上午，秦冉依旧没有去上课，秦汉秋昨晚喝多了，睡得昏天暗地，秦玲就自顾自地爬起来，凭借着记忆找到了校医室。陆兆颖震惊之余，就一个电话把在班级的秦冉给 call 了过来。江冬夜去找了前队好几次，前队挺高冷的，不理会自己，他就继续找程爸爸救他。一来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看书的秦玲。程俊、陆兆颖都不是特别有爱心的人，江冬夜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就看到那豆丁大的孩子正在翻着一本挺晦涩的原文书。程俊就坐在那豆丁身边，腿上放着电脑在看着。 这孩子谁啊？ 秦小姐的弟弟。 程木顿了一下，然后看看坐在里面的程俊，低声回答。江冬夜觉得今天的程木看着他的眼神有点奇怪，不过他没有多想，就好奇地看了秦玲一眼，想要问问他几岁了，能不能看得懂。这时候秦冉就推门进来了。江冬夜发现原本好好站着的程木看着秦冉忽然往后一蹦。 秦小姐。 程木站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又是啥情况来着？ 程木，你一惊一乍的是怎么回事？ 江冬夜摸了摸脑袋，然后侧头想要问问陆兆颖，却见坐在椅子上的陆兆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放下笔，围着秦冉转了好几圈。江冬夜站直了身体。不是，他就一天没来，眼下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江冬夜没有想明白，就无视这两个人，朝着秦冉笑着开口道。 这是你弟弟？哎，他长得跟你有点像啊，尤其眼睛。 秦冉哦了一声，然后也看了秦玲一眼。哦，也就还行吧。 这颜值 以后可以来我们公司当艺人。 江冬夜又看看秦冉。 哎，你也可以，美女学霸人设，我保你比妍希、秦修成都还要火。 程木面无表情地看着江冬夜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也不怕秦冉召集贫民窟那些人炸了你的大本营？程俊把电脑合上，然后站起来，风轻云淡地开口： 秦叔叔约我吃饭。 他低头看了一下时间，然后目光转向秦冉： 你们俩要一起吗？ 想了想，程俊把手机给秦冉看了一眼，秦冉就低头瞥了一眼，上面是跟秦汉秋的聊天页面。程俊昨晚加了秦汉秋的微信，礼貌十足地打了招呼，然后就是秦汉秋的消息： 小伙子，吃饭了吗？叔叔请你吃火锅。 程俊薄唇微勾，语调缓缓的，似乎挺无奈的。 叔叔盛情难却。 昨晚听了程俊特地给秦汉秋打电话的陆兆颖和程木二人石化在原地，完全不敢说话。三个人一起出门，程木才松了一口气。江冬夜好奇地看了一眼三个人的背影，然后坐下来，开始吐槽找不到前队也找不到顾惜池的事儿。 程木，程木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 程木完全不想理会他。他想着刚刚秦冉那副淡定样，有点想戳瞎自己的双眼。他在思考人生，为什么会觉得程俊看上的秦小姐是个普通人呢？ 陆兆颖，你们俩什么情况？ 江冬夜是来找程爸爸，顺便找这两个人安慰自己的，哪里想到程俊没有搭理他就算了，毕竟俊爷平日里也鲜少搭理自己。可程木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上午他们俩还统一战线来着的，今天就变了。程木也终于回过神来，他看着江冬夜挠着头纠结的样子，竟然有些同情。 其实 程木咳了一声，他想要提醒江冬夜，顾惜池这件事找其他人可能都没有什么用了，不管是找前队还是想要打听顾惜池的消息，得赶紧抱上秦冉的大腿才是重中之重。 其实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秦林看起来有点眼熟。 陆兆颖打断了江冬夜的话，然后摸摸耳钉，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，还十分严肃地问江冬夜： 你难道不觉得吗？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。 江冬夜点点头，不过纠结这些没有意义，江冬夜现在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。他来校医室就是来找程俊的，眼下程俊不在，他也没有多留。 我得再去刑侦大队，在他们队里不走了。 江冬夜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衣袖，叹息一声： 哎，看来在云城我小叔的面子也不好用啊。 他出了校医室的门，程木才跟陆兆颖两人对视了一眼。实际上昨天晚上之前他们两人也在怀疑，按理说江回的面子前队怎么也要稍微给一下吧。不说江家，作为检察厅江厅长，江回在云城也算是一二手的人物啊。可是江冬夜看起来依旧很惨，前队完全没有要给他面子的意思。可昨天晚上之后两人才幡然醒悟，不是因为江回的面子不好用，顾惜池他们是秦冉那边的，只要秦冉一句话，别说一个江厅长，十个江厅长也没有用啊。 陆少， 程木同情地收回了目光。 你刚刚怎么不让我说顾惜池的事？ 说什么？ 陆兆颖淡淡地翻了一本病历，头也没抬，轻哼一声： 让他去秦小冉的办事宴，他不去能怪谁啊？他当时要去了，别说前队，秦小冉说不定连顾惜池的消息都有可能透露一点。 程木愣了一下，不说这个还好，说起来江冬夜好像更惨了，真的好惨一男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、发弹幕哟。